死亡，近百人受伤。国会召开危急会议，要求梅里诺在限期之前辞职，否则面临谴责。国会早前以涉嫌贪腐为由，投票通过对比斯卡拉的弹劾案，解除他的总统职务。国会主席梅里诺其后宣誓就任总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老友记用智能产品点样可以保到他们的平安呢？一起问一下加拿大的黄裕佳医生。 企老大厦咧，好多都会有嘅，咁就有一个叫 Fall Detector 啦，即系俾条链佢戴啊，或者一个手链啊，或者颈链啊。如果佢突然间晕低跌倒嘅时候咧，佢个跌嗰个快脆嗰个速度咧，佢系 detect 得到嘅，咁就可以通知到负责老人家平安健康嗰啲部门咧，佢哋都会派人上嚟去睇睇呢个老人家。咁而且佢都有一个 GPS 定位嘅装备，跌低咗之后咧，我哋可以知道啊，原来佢响四楼东边嘅走廊或者系边一个房间有问题咁样，咁都可以知道响边度跌倒或者响边度佢哋需要帮手。咁呢啲咧就系整栋大厦整个地方嘅平安嘅安置啦。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声线与别不同的你， 将故事演绎得生动活泼的你， 仲唔快啲参加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的喜悦一家文章朗读比赛。 登上15分钟的约会网站，上载你们录制的精彩演绎，有机会赢取丰富礼品。 截止报名日期11月30号。 我们等着你。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头先啱啱听紧嘅咧，可能你系听紧播呢个粤曲，就越夜越精彩啊！咁咧就系我哋啲新进嘅同事们啦，我叫做光仔啦，韩德光。完咗呢个节目之后咧，咁啊接上咧就系清晨爽利啦，又一天嘅新开始。

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歌曲那些年，从此我们呢好多时就讲那些年，以前呢成日都话啊想当年啊点点点啊咁样啦。自从出咗呢套戏又系即系行起上嚟之后呢，就大家个口风呢都系讲咗那些年嘅多啲啦。那些年真系好好用㗎，我又唔记得几年啊，唔知边时边一年系点点点，咁你就啊那些年已经概括咗，又唔需要即系好明显地讲出一个年份，只不过呢已经系唔系今天嘅事，系昨天嘅事咁样。那些年你啊，即系小朋友嘅时候，你嘅成长又点点点？那些年系你人生最跌宕嘅时候，那些年又系可能你人生系最开心、最顺遂嘅时候。人生就系咁样波浪咁，有高高低低啊！早晨啦，时间五点接近十六分嘅时间，开始今日咧就系新嘅一天啦。今日咧就系11月16日星期一，又半个月咯，月中嘅时候。咁今日天气方面又如何呢？今日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明两日稍微增强，广东地区天色明朗，预料现时影响华南沿岸嘅东北季候风会喺本周中后期缓和，该区嘅天气温暖，较为潮湿，而一股东北季候风嘅补充会喺星期六抵达华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是清劲的。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本周中后期会较为潮湿，日间温暖。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的。 相识于偶然，人受伤在某次中痛恋，扶着你的肩，朝着醉人的脸，愿意共无面贴面，只知有电传。I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说好假装轻松点，怎么忍将心再欺骗？人没法跳得自然、啊、今夜再想从前，他的声音，他的笑面，随着舞曲中悄然不见，愿再共梦面贴面，梦幻不可再出现。I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虽可假装轻松点，怎么忍将心再欺骗？与你。 梦幻的拥抱，梦幻不是真实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梦里面呢，是希望去实现一些现实实现不到的事，一种梦幻，在梦境里面呢都是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就算是梦想成真，在梦里面都好像不是很真实的感觉，稍纵即逝，跟着你就醒了。回归现实啦，而家系新嘅一日，时间系清晨5:22。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想你。咁喺呢个年头啦，开演唱会咧都系艰难嘅事啊！吓喺呢一个嘅疫情嘅关系，都系要睇疫情嘅情况而决定，就算开演唱会嘅座位编排系点咧吓。喺台湾方面咧，就暂时冇呢个情况。就嚟喺10月尾嘅时候啦，5月天就喺台湾开演唱会，咁有啲场数咧就系、是。 俾一啲即系医护人员佢哋劳苦公告啊。 Always make me cry. Said he had to work, so I went to the show alone. They turned down the lights and turned the projector on. And just as the news of the world started to 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油麻地广东道唐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七死十一伤。警方表示，出事单位是一间餐厅，事发的时候有人聚会庆祝，期间有物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消防就说单位只是有一个出入口，部分被困人士要由单位洗手间的窗户跳落地面。火警中有四男三女不治，年龄介乎九岁至四十岁，死者之间属亲友关系。伤者中七人危殆，一人严重。民政事务署在附近社区中心为受影响居民提供地方暂住。消防处九龙南助理区长张广阳表示，火警现场位于唐楼一楼，并非劏房，属一个开放式单位，面积大约五米乘十五米，有餐台布置。事发的时候火势猛烈，单位内所有人都被困于厨房。消防到场之后大约八分钟，大致将火救熄，救出被困的人士，他们主要是少数族裔。唐楼没有消防系统，现场严重焚毁。消防会成立专责小组调查事故起因。政府今日起一连三日增加七个临时检测套装派发收集中心，俾的士司机免费接受检测。有的士司机话会去拎样本樽做检测，亦都有司机担心自行采样会影响准确度。 另外，政府推出的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今日起供市民下载，市民可以扫描参与计划场所和的士的二维码，方便记录行踪，接收防疫信息。英国首相约翰逊因为曾经接触新型肺炎患者，要自我隔离。约翰逊今年初曾经确诊，并需入院接受治疗。首相府发言人当地星期日表示，约翰逊因为接触过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需自我隔离。他情况良好，无症状。又话约翰逊会继续在首相府工作，包括领导政府应对疫情大流行。约翰逊上星期四在首相府和一批国会议员会面，其中一名保守党议员其后出现新型肺炎症状，并对检测呈阳性。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在德国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治疗的程序。总统府的声明说，特本在德国一间医院完成疗程，目前健康状况正常，正在进行医学检查。因为接触过疑似病例，特本上个月24号宣布自我隔离五日，其后在医生建议之下前往一间军方医院接受特别护理。到上个月28号，他前往德国接受全面医疗检查。今个月3号，总统府发表声明说，特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七时恭候，动起来动起来。11月16号嘉宾正生书院陈少昌校长，以及慈善活动 Canrun 的创办人 Chris， 用跑步变出粮食，发掘学生的潜能。 因为个跑步的活动，我的学生和跑友有机会接触，又可以一起跑步，所以有一个很神奇的设计在后面，而令到可以成为一个教育很重要的工具。 星期一晚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七时恭候，动起来动起来。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夜巡是荷兰黄金时代画家林布兰最知名的画作，但创作的时候其实都一波三折。 这幅夜巡其实是林布兰应该要用来翻身的作品，不过这幅画当时其实没有受到很大的欢迎，甚至原本邀请林布兰去画画的志愿军其实最后都不满意这幅画。 香港电台第五台奖进课程《你好艺术》，逢星期二晚上8:30首播，星期六下午5:30重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休息过两天啊！大部分有啲朋友可能礼拜六、礼拜日咧就唔需要翻工，咁仍然又或者有啲人咧系有啲公司嘅政策啦，一个礼拜咧可以俾你有一日咧就喺屋企翻工嘅，都有噶吓，即系唔同公司有自己唔同嘅策略啊，唔同嘅制度。毕竟咧疫情都仲系一路有波动吓，咁所以咧。作为一个即系决策人咧，会比较小心谨慎。希望每一步咧都能够稳稳阵阵做得好啲。大家吓呢个团队都能够系健健康康。咁啊，当然决策人做咗嘢之后咧，下低嘅人咧都系要遵守呢个嘅决策咧，其实都关乎到自己健康。就算决策人唔去做一啲任何嘅提升我哋健康嘅嘢，我哋自己本身都要做好，保重好自己。呢个系由来已久，我哋应该要做嘅嘢。保重自己嘅健康都系等于孝顺父母啊嘛，系嘛？时间5:38啊，气温系22度，今日最高26度。 红红黄黄叶儿伴我唱，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静问为何是你使我等待，怎么要千滴热泪滴进我梦乡？又是凉的秋，愁无尽的秋，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都倦透。旁人常问何时要等，怎么可一世不爱别人？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愿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叶跌坠，如完成凄美的情序。秋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爱别人，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愿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成凄美的情绪，秋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 叶市民嘅秋去秋来，咁啊立咗冬噶啦，其实都冬啦吓，不过都仲系叫秋冬嘅感觉。咁你睇红叶就知啦，呢排可能咧就嗱，大家都去唔到去外地旅行去赏呢个红叶，通常都会去日本啊、韩国呢个系热门嘅地方。但系今年咧都行不得啦，咁啊点咧？其实睇翻喺我哋香港，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睇翻下，其实自己香港呢个地方咧，都好多系赏红叶嘅地方，唔一定咧就要去咗人哋嗰处。呢、这个都系隔离返乡嗰个问题吓。咁又系嘅，即系谂住好似行开下咧，就开心少少咁。咁既然得嘅时候咧，其实咧喺疫情下咧，好多人都认识香港多啲啦。行山啊，或者从此爱上呢个行山嘅运动啦，或者活动啦，又可以聚下朋友啦。当然都有呢个限聚令，但系你去啲空旷嘅地方，大家有个社交距离，然之后大家做一啲同样健康嘅运动咧，几好噶。咁如果赏叶咧，就更加系可以为自己留下脚印，影翻啲靓嘅相吓。喺香港咧，都好多靓嘅地方，我哋可以赏下红叶。赏红叶嘅时间或者赏呢个红叶嘅个景点咧，包括咗喺元朗大堂咯、城门水塘、青衣公园，喺中大嗰度有一个湖咯，香港动植物公园乌蛟藤。咁而赏红叶嘅时间咧，就每年嘅十二月中至到翌年嘅一月初。系啦，就十二月中至到翌年嘅一月初都系赏枫嘅时间啦。 踏秋山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暮秋霜似枫叶红，未关羞如笼。未经霜雪枫未红。风霜里起作用，月遭苦困心月红，未惯最后沉梦。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看花飞秋风中，泪眼中涌，善丹枫我心认同，不扰春风重。山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暮秋霜似枫叶红，未关羞如笼。未经霜雪枫未红，枫霜里起作用。困心月红，未惯最后沉梦。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看花飞秋风中，月泪眼中涌。善丹枫我心应同，不扰春风重。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看花飞秋风中，月泪眼中涌。善丹枫我心认同，不扰春风重。 家敬的秋风啊，是啦，咁啊，记得在去年啊，差不多年尾的时候咧，本来搞一个活动咧，就是去赏红叶嘅，都是 keep fit 的一个嘅活动。咁但系都因为啊，去年其实呢啲社会运动啊嘅情况，当时都未系疫情嘅，咁啊，所以咧就停咗啦。咁一路到然之后后期都发展就有疫情嘅情况咧，就好多嘅一啲个户外嘅活动咧，都系即系唔可以举行住，尽量都是以安全为主啦。咁啊，而家咧慢慢啦，咁啊喺大家嘅努力之下咧，咁啊疫情希望我哋系可以即系暂时系叫做我哋自己系保护到自己先吓，系咪可以即系疫情走咗啊？呢个控制方面如何咧？即系都唔系一个人嘅力量，要大家嘅力量。咁喺呢个时候，各人都要做好自己嘅功夫先啦。咁我讲赏红叶咧，红叶嗰个观赏期就系每年嘅十二月中至到翌年嘅一月初啦。咁红叶嘅指数咧，渔护署每年咧都会公布噶。大棠枫香林嘅红叶指数分别会系分咗做 A 至到 D 四级嘅。D 系代表仍然咧系绿色 ，C 系代表转黄 ，B 就系开始红 ，A 就系极红。咁到底系咩咧？到时渔农署咧就会公布。今年嗰个红叶指数咧系仲未公布嘅，咁啊通常咧十二月到嘅时候，到时唔知又会唔会聚咗一班人啦吓。 一年容易有秋天，又见到枫叶一片片，你那红红的笑脸。要比枫叶还更娇艳，叫我对你又爱又怜。我们常在枫林里留恋留恋，爱在你我心里缠绵缠绵。一片枫叶一片情，片片都有我爱和怜，朝朝暮暮直到永远。片片的枫叶上写下我俩的心愿，但愿两情永远不变。你带给我热情万千万千，我带给你爱意无限无限。一片枫叶一片情，愿你长记在心田，岁岁年年天上人间。我爱美丽的秋天，片片的枫叶上写下我俩的心愿，但愿两情永远不变。你带给我热情万千万千，我带给你爱意无限无限。一片枫叶一片情，愿你长记在心田，岁岁年年天上人间。 凤飞飞嘅《枫叶情》啊，咁头先讲到咧，就系香港热门欣赏呢个赏枫嘅地点啦，元朗嘅大堂都系即系非常热门啊。咁因为呢度咧就坐拥全港最多最密集嘅枫香树啊，所以咧一到十二月嘅时候咧，大堂到嘅大榄郊野公园咧都会好多人流，多得滞，有时要截住先吓。咁好多嗰啲摄影发烧友咧都会带晒咧充足嗰啲长短镜啦、脚架咁样样去拍呢个红叶嘅景色，喺度打下卡啦咁样样。另外，前往枫香林嘅路段咧都系平路，系好易行嘅。咁啊，加上郊野公园都有烧烤场，不过而家都系尽量唔好啦吓。咁啊，可以欣赏下周围嘅风景啦，欣赏下附近有个水塘啊，咁样适合一家大细去嘅。咁除此之外，喺元朗大堂有得赏枫之外，而家都好多人去城门水塘啊，就可以一并游览红叶水塘百千层嘅美景，亦都系一个郊游嘅好去处。环境优美啦，同埋郊游径嗰个即系难度低嘅城门水塘，你可以慢慢行下。咁呢度嘅枫香林嘅面积就唔大嘅，主要咧就集中喺郊游地点二三号场。咁如果你睇完呢个红叶咧，可以慢慢吓围绕呢个水塘行山，顺便去呢个千百层夹道欣赏下城门水塘同埋百千层。另外青衣公园啦，咁呢度咧都系好多人去打卡嘅地方。咁就离开港铁青衣站五分钟到嘅路程啦，就种植咗好多落雨松同埋杉树。一到呢个秋冬季节咧，就转为红叶黄叶，亦都喺呢个倒影嘅即系喺湖面之上咧，你睇到好靓嘅，系一个叫做港版加拿大嘅湖景。咁有啲人咧，即系以前啊，就中意喺度野餐啊、赏枫啊、打卡啊咁样样。就有中大嘅梅园湖啦。其实好多即系香港嘅地方咧，你影出嚟咧，话俾人听咧，人哋都会觉得啊，好靓啊。咁当然真系好靓咧，觉得系加拿大嗰啲就真系好靓嘅。啲加拿大嘅朋友都即系 send 啲相嚟睇。行出家门口咧，就一片咧都系呢个枫叶，令到你自己睇上嚟咧个眼睛好舒服啊咁样。所以大自然咧吓，春夏秋冬咧都俾我哋一啲好大自然嘅美景。所以咧，学识下欣赏周围嘅景色，同自己一齐嘅生活嘅吓。大自然有大自然的成长，所以我们都要爱护他们。早晨，现在气温22度。 红叶翩翩，你我相见，你说落叶声夜深算，离别了送我丹枫一片，你说秋天太短莫遮远，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两意恋，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我仲在梦中也依恋，离别你到那天相见，这个秋天太短但温暖，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两意恋，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 红叶翩翩，我你相 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 关正杰、包慧珊，这个秋天香港赏枫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我细时都很多时去的，这个因为在我家附近嘛，就是所谓的冰头花园的，就是通俗的名字，但正确呢就是香港动植物公园。那它是继大堂之后呢拥有规模最密集的枫香树，那加上位置市区中央，都算是即、就是、交通是方便的。咁呢个都系一个热门赏枫嘅景点之一。原来有一段嘅枫香路径种咗十几棵高大嘅枫香树，形成咗一条小小嘅红叶隧道。咁由于咧红叶咧都长得比较高，咁如果你一般手机都影到大概啦，但系想影靓啲咧，摄影发烧友梗系会大齐架撑啦吓。咁另外咧就乌蛟藤啦。除了大堂城门水塘之外呢，在这个秋冬时分呢，成条乌蛟藤的这个郊游径呢都可以见到红叶的踪影的。咁大家亦都可以喺条去慢慢行，慢慢欣赏。踏入12月之后呢，呢啲枫树上的绿叶就会转做红的啦。咁形成咗是一个好靓嘅一个即係睇红叶嘅景观。咁大家记住，我哋要爱护环境，唔好去采摘吓，就尽量使用交通工具好啲啦，咁多人去可。好啦，差唔多接近六点钟嘅时间，气温22度，今日最高26度。六点新闻后再见你。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6级，有几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6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5-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听有你同行，做个精明都市人。 在大陆识咗个朋友，咁咧就话个朋友咧就话可以投资23万，就得个回报率咧就100万，开头就入5万嘅，入完之后都冇晒消息咯，后屘就走去报警咯。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带俾你丰富社会资讯。醒目仔女，仲唔开定收音机？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在过去70年来，很多战时强暴和性奴役的暴行一直被忽视，官方往往避而不谈。到了90年代，以强奸作为种族灭绝手段的悲剧依然又在卢旺达、刚果等地发生。 女性的身体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战场，而强奸就成为战争的武器。 今日的国际刑事法庭又有没有能力为受害者争取真正的公义呢？历史二三事之战争性暴力，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哇，你睇下报道话大肠癌有年轻化迹象啊。 唉，好多人就係自此后生警觉性低，就算有症状都冇跟进咯。 我又冇咩症状喎，係咪冇事呢？ 大肠癌发病初期呢，通常都真係冇乜明显嘅病征㗎。其实可以搵医生做大便引血测试，睇下大便有冇肉眼睇唔到嘅微量血液，发现有异样呢，就可以尽早处理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走。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嚟到月中嘅时候啦，今日咧11月16日，农历亦都有新嘅月份啦，十月初二啊，星期一。现时时间6:09啊，今日天气方面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咁本周中后期咧就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的。现时温度22度，相对湿度82%。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这个时间呢，在钱佩卿身边的呢就是钟志光的钟仔了。早晨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过去那两个星期呢都讲了一些教育上的东西啦。其实次次一讲教育呢就好像唉，有时很多问号啊。或者真係有少少唏嘘嘅咁感覺嚇。 今日嘅教育咧，我只有講今日嘅教育的確係唏嘘嘅。 咁但係我哋希望真係盼望在明天啦，有條好嘅出路。咁所以你都話，誒唔講啲咁嚴肅嘅嘢啦。我哋今次咧就係講一啲比較容易係入世，容易令人明白。其實咁樣都係一個教育嚟嘅。你今日講呢個內容就係講古啦嚇。 係啊，嗱，因為咧其實我都好似略略同大家都提過啦，因為我哋睇中國文學嘅發展咧。在不同的時間是有不同的特色的，譬如你講緊係漢朝講漢賦啦，係嘛？去到呢個唐嘅時候咧，就講唐詩啦；去宋咧，就講宋詞；元就講元曲。咁但係去到明清咧，就比較有特色嘅文學作品代表咧，就係一啲小説啊。咁小説嚟講咧，有人就話呢啲俗文學嚟嘅，難登大雅之堂。但其實又唔係嘅，我覺得即係你每一個文學咧，或者文學類別都有佢唔同嘅特色，咁可以咧從嗰個特色咧，亦都睇到好多嘢嘅。咁我今日咧就意圖咧同大家講古啦。咁啊講咩古咧？就係一個《金古奇觀》入邊嘅小故事。 係。 咁啊，《金古奇觀》咧係明代咧一本都幾出名嘅話本嘅選集嚟嘅。 係。 咁佢係由一個叫姑蘇普翁老人咧編輯嘅，就唔係寫嘅，佢唔係作嘅。咁佢。 根據乜嘢材料去編輯到呢個金鼓奇觀咧？咁、大陸嚟講咧，佢都係根據喺當時嘅三言兩拍啊。咩叫三言兩拍咧？就係、馮夢龍嘅與世名言、警世通言同埋醒世行言啊，呢三個言啦。兩拍咧就係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就係呢個檸檬初嘅嚇。呢啲做材料咧係輯錄一啲嘅民間小故事。 咁即係其實大致上係反映翻明代當時嘅社會一啲民生嘅生活咁樣係咪？ 絕對係啊！即係呢個你可以講到話，佢呢啲故事咧，其實可能都係一啲引人發笑啊，一啲錯摸嘅故事啊，好簡單嘅故事。咁但係其實我哋喺呢啲故事當中咧，就可以反映翻當時一啲嘅社會特色。嗱、即係好簡單講，如果你睇我哋五六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嘅粵語長片，咁好多時候咧，佢係一啲外景咧，你影到啲街道嘅。 係。 咁當時其實喺嗰個年代拍外景咪影街道咯，冇乜特別㗎，係嘛？ 誒， 但係你今日睇翻唔同喎，啊，原來我就可以睇翻嗰時嘅年代，哇，睇到阿謝賢揸住個車，就咁拍喺呢個太子道嗰個聖德垃圾堂，哇，嗰條路咁闊嘅，你就可以喺而家咧就睇翻當時嘅環境，即係等於我哋今日你話睇呢啲明清嘅小説，從個背景啊，或者啲故事嘅內容啊，或者情節啊，係可以睇到當時一啲嘅社會制度嘅面貌嘅，係有趣嘅。 係好啊，我聽下今日你會分享嗱，佢一共有四十篇㗎，你又攞其中一篇嚟分享下。 係啊，咁啊講一個故事啊，佢係錢秀才。錯尖鳳凰巢呢、這個即係一睇到個錯尖咧，大家知道咧，可能都係啲類近錯摸嘅故事。 係啊，好似啲語長片有時都會係咁樣噶嘛，啲喜劇片嚇，啲錯摸。 絕對係啊，絕對係啊，特別係咧，好多時候咧，我哋講緊四五十年代啊，五六十年代有啲粵劇啦，或者有啲係粵語長片嘅小故事咧，其實都係天下文章一大抄，都係類似呢啲內容。 哇！ 執下佢啊，改頭換面啊， 你又令我諗起以前啊，即係即係公仔商啦 一樣啊嘛， 咁有民間傳奇 嘅。就係我想講啦，你睇到周潤發做家丁，就係即係呢類咁嘅故事一路改編改編。今日聽嚟你可能覺得，喂，啲古仔都幾老土嘅喎。咁但係咧，即係老土又有老土嘅好啊。一講出嚟咧，其實講個開頭，我一定諗到個結尾嘅。咁但係你都一定想聽埋佢喎，因為係咩咧？想聽下，我諗嘅結尾係咪即係你諗嘅結尾啊？ 同埋咧，其實都唔係老土啊，根本呢個就係民生嚟嘅。你就算係喺今時今日嘅年代，都有可能發生類似嘅故事啊嘛。 冇錯冇錯， 但係一個很好嘅教育嚟嘅。 係啦， 裏邊咧佢梗有一啲嘅含義嘅嚇。 嗱咁啊，先講呢個故仔啦嚇。咁啊，分別有啲主人翁咧，就係有個錢秀才啦。咁啊，喺個題目都點咗題啦。咁啊，錢秀才咧就字萬選。窮書生，但係好靚仔，又有才學，差唔多咧就真係乜都有，係唯一咧冇錢嘅啫嚇。咁、所以咧佢就係依附佢一個好有錢嘅表哥，咁啊表哥咧叫顏俊啊。 係。 咁顏俊咧就大家講咧就係個表弟好靚仔，咁啊一定知呢個表哥好醜樣噶啦。咁 係 啊，都有錢啊嘛，有錢咁啊，但係咧就係冇才學啦，咁啊兼且咧個樣貌醜嘅。咁啊女主角咧就喺洞庭湖邊。一個富家女叫做高秋芳啊，咁呢個高秋芳咧就係好聰明嘅，係好靚女嘅嚇。咁啊，佢爸爸叫高湛，咁啊爸爸咧都係希望同佢揾個好嘅丈夫，最好咧就係一啲讀書人啦，才貌相傳啦嚇，有冇錢反為唔緊要。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好多人咧就嚟做媒人嘅喎。咁呢個媒人亦都反映到咧係當時一個嘅婚姻制度啊，因為咧婚姻不自主啊嘛，係嘛？咁呢個一定要媒人嚟説媒。 係。 咁但係咧。係好多人咧都講到話，哇！呢、這個男仔咧可以貌若潘安啊，這個才若子建啊，咁啊好似呢個曹植咁有才華嘅，咁但係再進一步去了解一下，喂，原來是假嘅喎，即係啲媒人咧就唔好講，最緊要造成單事，收到媒人利是， 佢 sell 嘢咁解啫嘛， 係啦，但係結果咧唔得 ，sell 唔到嚇，咁呢件事咧就去到阿顏俊度啦，即係表哥度啦，表哥話，咁啊。不如我都去試下啦嚇，咁啊揾個熟人嘅媒婆，個媒婆叫尤神嚇，咁啊尤神咧就好為難啊，因為咧佢都知道呢個高家咧就個要求好高嘅嚇，佢話唔緊要啊嚇，咁嗱老實講，我雖然唔係話好靚仔啫。咁但係俾佢睇下有乜問題啫嚇、我又唔係跛嘅，又唔係啊咁咩掹雞豆皮。咁、但係問題啊，遊神都知道咧，喂唔得嘅喎咁樣，即係高家一定唔接受佢嘅。咁不過咧，因為佢又有錢，即係呢個顏俊又有錢啦 咁所以咧都勉为其难啦，咁啊走去吹下牛啦，咁啊谂住如果吹牛唔得嘅，咁啊算咯，咁啊翻嚟咪拒绝咯吓，咁咧结果咧就真系啦，咁啊去到嗰度咧就喂有个咁嘅人，咁高赞咧即系个老爷就亦都明噶啦，唉佢话嗱唔紧要啦，系你讲到咁好，俾佢见见啦吓，咁样，咁翻到去呢个颜骏度咧，颜骏就唔死心，哇竟然咧就话好啊见。 嗯， 不过咧，佢都知道自己去见咧就唔掂嘅。咁大家讲到呢度咧，一定会明白啦。 系， 咁佢梗系揾佢表弟钱万选呢、這个穷书生去见啊嘛。 嗯，咁我谂起啦，如果用翻粤语长片去计咧，呢、這个穷书生又靓仔又有才华、啊，就是、任剑辉饰演啦。 系， 咁样会唔会明解啲啊？ 系啊， 咁咧，嗰、那个表哥咧、嗯，啊，即、這、系、個 啊、 又丑样。啊郑君绵嗰啲得唔得？ 郑君绵都可以啊，伊秋水啊吓都得噶， 类似 即系嗰个年代啊。咁但系咧，即系佢哋嘅谂法咧就系、是，唉，见见啫，咁佢搞掂咗，咁啊娶佢过门咯。 咁所以伊秋水咧、啊、就叫阿任剑辉，就不如你代我去见一见啦，见个未来外父系咪啊？ 类似啦吓，又嗱咁呢个念头咧，其实就即系呃人嘅啫，系咪先？嗱咁但系都咁讲嘛，即系如果当时咧男女系社交自由嘅。大家可以自由相戀嘅，自由戀愛嘅，根本就唔會係即係咁出現啦，係嘛？因為當時嗰個婚姻咧係一個封建嘅婚姻啊嘛，封建嘅禮教，根本男女雙方咧都唔可以去進行正常嘅社交嘛。 所以其實就係媒人去説親，乜嘢都係媒人搞掂曬啦，嚇。 咁但係咧，即係當然咧，即係呢件事咧，翻到去呢個錢萬選度咧，咁佢自己都係個讀書人啦，咁佢覺得係都係唔好嘅喎呢件事。咁但係咧。颜骏啊，阿表哥，颜表哥咧， 即系伊秋水啦。 颜表哥就好简单啫嘛，佢话：，诶，有几难啫？你许去行行啫嘛。 嗱、 啊，个高赞又唔识得你，又唔识得我嘅，咁有乜问题啫？系嘛？咁、 嗯、 啊，搞掂啊！佢嘅家咧喺洞庭湖喺西山嗰边，哇，百几里，到时啊，生米煮成熟饭啊，即系嫁咗过嚟啊，佢、 嗯、 乜都反悔唔到啦。 咁于是乎，任剑辉饰演嘅呢一个阿表弟咧，就勉为其难。 我奈何啦，又系咪先？即系某个程度亦都系即系寄人篱下，系嘛？咁啊，都系去啦吓。咁所以咧，其实你又睇到咧呢度，即系另外咧，因为点解颜骏会有咁嘅谂法咧？呢、這个就纯粹咧系封建婚姻误人啦。 嗯， 因为佢哋只要将个女仔咧氹到过门，我唔理你。啊，过咗门咧就真系叫做生米煮成熟饭啦。 嗯， 咁喺当时你睇睇，即系啲女孩子。是几咁悲咧？ 系啊，冇话事权啊，边有得？而家即系香港嘅女仔其实都好有福噶啦， 哦，咁 自己可以好独立， 绝对系啦。嗱，咁、 嗯、 啊，件事当然发展落去咧，我谂其实讲到呢度咧，大家咧、 嗯、 即系七之八九咧都估到个即系发展系点噶啦。咁啊，但系咧，我作为说书人咧 都要 继续讲落去嘅。咁、 嗯、 啊、 嗯， 结果咧，阿表弟咧，钱万选咧就当然系要去啦。咁去到咧，见到高赞咧，咦一睇，诶呢、這个唔错、啊，咁啊。找个教师找个老师出来呢又考考他的才学啦。咁高赞的确有才学㗎嘛。咁所以即自然呢是过关啊。咁、 嗯、 婚姻呢就搞掂喽。咁本来呢就以往嘅俗例呢就係话傾掂咗头亲啦。咁女家咪过门囉。係咪咁跟住三日啊三朝回门三日先就返嚟嘛。咁、 嗯、 本来呢条计呢呢个如意算盘都打得通㗎。咁但係问题呢哎呀原来呢高家就话呢即佢都是一个高门大户，咁所以佢嫁女咧都唔可以咁样嘅，咁佢要隆重啲，就要个女婿咧亲自上门迎亲，啊大排筵席， 嗯， 啊宴请完亲友之后咧，佢先至可以咧系翻翻去呢个新人度， 即系直情系个男家要去女家嗰度做埋成亲嗰个过程， 系啊系啊，先至、啊啊、走嘅。 咦，咁成亲嘅时候就要系翻个真人啊表哥出现噶咯，照计。 理论上系，啊咁、 啊、 理论上系。咁但系呢件事咧，翻到去咧，呢、這个媒婆咧，翻到去咧，一五一十讲出嚟咧，哈，点不知呢个颜骏咧就，你真系唔知佢谂乜，佢觉得咧个道理喺边咧，佢竟然咧同个媒人讲咩咧，佢话嗱，当初咧我都话咧系我去噶嘛，吓咁啊呢、這个姻缘咧就我嘅，啊、 嗯、 我去第一次去咪搞掂晒咯，啊而家又系你啦。啊！你啊，竟然咧係話要即係我唔得嚇，咁啊結果叫表弟去，諗住表弟去一去就搞掂啦。啊，點知而家又唔得？喂，佢話呢個咧係我命中嘅注定嚟噶嘛？咁啊，呢個老婆應該係我嘅，啊咁我應該做佢女婿。咁啊，點會因為咁而改變嘅咧？ 即係佢驚嚇，一下子係搞彎咗佢段婚姻點算咧嚇？ 佢即係調翻轉嚟講，即係打橫嚟，即係覺得喂。 婚姻咧，前生注定系我噶嘛？呢、這个佢自己谂啫嘛。结果由头到尾其实唔系噶，啊，其实佢由头到尾系想呃人翻嚟啫嘛。咁所以咧，结果佢就唉咁啦咁啦，唉咁样唔紧要啦，勉为其难啦，表弟，你再去一次，即系你嗰日食完饭，快快脆脆翻嚟，我哋先再翻嚟咧，系呢个成亲洞房。 即系咧，就叫表弟呢次咧就都。假意代埋佢去做呢一个嘅仪式吓， 系啦，咁啊表弟亦都系嗰句啦，就系、是、四个字啦，无可奈何啦 吓。好， 咁啊照去咯。咁啊本来照佢咁谂法咧，都系可以过到骨嘅。 嗯， 因为食完饭咁啊嗱嗱声吓去咯吓，无论你系走过夜又好啊，两三日路程都好啦。咁已经离开咗呢个高家噶啦嘛。 嗯， 但系点不知就啊，有时人算就不如天算啦。喺佢成亲之日咧。洞庭湖咧就发大风，落大雪，咁啊船都行唔到，咁啊结果咧完成咗婚礼之后咧就焗住都要留喺度， 系咁啊留到即系风雪停先走得 几日啊？哦、几日啊？ 咦，咁嗰几日点过咧？ 嗱，其实咧就系喺呢个话本即系呢个小说古仔入边咧，就讲到呢个表弟咧都系君子嚟嘅，咁佢话咧系和衣在床外侧。新而卧啊，咁即系话咧，系同个新娘咧系完全冇接触嘅。 系 咁啊，新娘都好奇怪啊，点解咁嘅咧？ 新婚宴宴吓，点解唔系可以瞓得贴啲咧？咁 吓系啦。咁结果咧就系过咗几日之后咧，就终于离开啦吓。咁喺高家方面咧就过一段落噶啦，以为办晒事啦， 真系啊嫁咗个女啦吓，即系翻翻南家啦啊。 但系咧翻翻到去呢个颜家嗰边咧。就啊，顏俊啊，表哥就大怒啊！一翻到嚟見到啊，表弟錢萬算咧就打佢、啊！即刻咧就係、是、即係覺得咧佢已經係生米煮成熟飯，本來叫你幫我去娶佢翻嚟，你自己真係娶咗佢 嚇！咁佢係即可能嘅以為係阿表弟咧就同咗個太太洞房係嘛？ 咁啊鬧大件事啦！咁啊鬧大件事咧就要報官、啊！一報官咧，哎妙啊！阿妙啊！個官咧最尾點判咧？就係、是、個新娘判俾阿表弟，顏俊咧就重責30板添。咁嗱個官嘅判咧就完全咧唔係用當時嘅社會禮教去判嘛。佢判詞咧就咁講嘅，佢話佳男配了佳婦，兩得其二，求妻到底無妻，自作之孽。嚇！呢個就係個官嘅判詞啦。 呢個官係判得好公正啊！今日咁樣睇法。即喺嗰個年代嚟講， 因為佢唔理嗰個當時嘅社會嘛， 係 嘛？當時嘅社會嘅婚姻咧，你可以側面咧睇咗幾方面嘅。頭先我講過咧、就婚姻不能自主。第二咧，青年男女咧唔可以有正常嘅社交活動。 嗯、 第三咧，所有婚姻咧都要由父母作主，由呢個媒人咧係從中。你講好聽啲咧就佢介紹，唔好聽啲咧就可以從中作梗。 嗯、 因為如果佢講大話，類似呢個媒人，如果真係佢嗰套計行得通嘅話，可能真係咧已經生米煮成熟飯。當呢個高小姐去到顏家，見到呢個丈夫，原來唔係之前嗰個丈夫，你都冇得拗。咁、啊、不過咁，即係你睇到咧呢、這個判詞咧，就真係咧係大快人心嘅。 啱啊，其實判得非常之好，亦都係話俾大家聽咧，我哋做人咧就唔可以有欺騙人嘅心，我哋要做人忠忠直直噶嘛，係咪啊？ 呢個都係呢啲故事嘅教育意義啦 嚇。係啦，好啦，咁今次咧就唔該曬鐘仔咧，同我哋分享咗咧就係《金古奇觀話本》嘅選集裏邊嘅其中一個古仔，其實都發人心醒嘅、好，咁啊唔該曬，下個禮拜咧會同我哋講咩咧？ 啊，下個禮拜我想講講咧，曾國藩咧係寫過一首詩俾佢細佬，咁啊對佢細佬或者對我哋做人處世都好有幫助嘅。 嗯，咁下個禮拜大家記住收聽啦，唔該曬鐘仔，下星期一見，拜拜。 拜拜。 民間傳奇，黃老虎搶親， 搶搶搶，我搶了親，搶得一個絕代佳人。哎呀，好姐姐都俾我亲一亲，今晚要你做我夫人。 你莫要逼婚，应要痴心相慰问，要讲究缘分，我哋未有缘和分。我系未叫话，应要守我的半分，有了名分，我哋才能接近。 吹吹吹。娶了亲，娶得美丽做夫人，好春宵，哎呀值千金，一于与你共定冤盟。 你莫要逼婚，逼我心中生怨恨。 间传奇都好多古仔嘅吓，咁啊头先咧就其中一套，卢海鹏一定系有即系演出其中一个角色咧，就系抢亲嗰个啦。咁啊，另外头先一齐合唱嘅就系关谷英啊。仲有大概三分钟到六点半。 白花诗，春光紫，绿柳天，青春甜， 与君共觅芳华， 他下趁暑春日暖，两心人双手牵。钟情啊啊，爱在心内暖。 赵秋李子玲，爱在心内暖。现时廿二度，今日最高26度嘅温度。今日多谢你收听，听日星期二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油麻地广东道唐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七死十一伤。警方表示，出事单位是一间餐厅，事发的时候有人聚会庆祝，期间有物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消防就说单位只有一个出入口，部分被困人士要由单位洗手间的窗户跳落地面。火警中有四男三女不治，年龄介乎9岁至40岁，死者之间属亲友关系。伤者中7人危殆，1人严重。消防处九龙南助理区长张广元表示，火警现场位于唐楼的一楼，并非通房，属一个开放式单位，面积大约5米×15米，有餐台布置。事发的时候火势猛烈，单位内所有人都被困于厨房。消防到场之后大约8分钟，大致将火救熄，救出被困人士，他们主要是少数族裔。唐楼没有消防系统，现场严重焚毁，消防会成立专责小组调查事故起因。政府再度收紧部分防疫措施，食肆每台不可多于4人，酒吧同夜总会等每台不得多于2个人，堂食时间缩短至午夜今日起生效。 有酒吧负责人表示，酒吧业界非常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近期确诊个案都同餐厅同酒吧无关，不明白点解要向酒吧业开刀。英国首相约翰逊因为曾经接触新型肺炎患者，要自我隔离。约翰逊今年初曾经确诊，并需入院接受治疗。首相府发言人当地星期日表示，约翰逊因为接触过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需自我隔离。他情况良好，无症状。又话约翰逊会继续在首相府工作，包括领导政府应对疫情大流行。约翰逊上星期四在首相府同一批国会议员会面，其中一名保守党议员其后出现新型肺炎症状，并对检测呈阳性。爱塞俄比亚政府军同叛军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战斗持续，提认真承认袭击邻国阿纳特里亚首都亚斯马拉机场等的设施，指这些设施被用来袭击提认真。亚斯马拉上星期六晚遭到疑似火箭炮袭击，至少传出三下巨大爆炸声。联合国难民署日前发表报告显示，埃塞俄比亚已经有超过14000几名难民从冲突地区逃往邻国苏丹，一半以上是儿童。另外一架巴士日前在埃塞俄比亚西北部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至少34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6:34，欢迎收听11月16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政府刊宪定名可以强制特定人士做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有私家医生说病人的反应正面，亦有团体反对，认为做不做检测是个人权利。有病人組織就擔心會適得其反，令到病人不願意去看醫生。一陣聽下各方面的意見。 本港先後有參加過度假住宿 staycation 的人士感染新型肺炎，政府考慮收緊酒店住宿安排，限四人或以下一間房。有酒店業工會認為執行有難度，有專家就建議有需要為強制檢疫人士安排入